165集，简明将。 随着皇宫之中的火炕盘起，在百官之中也掀起了一番盘炕的热潮。但现在正是皇上赏下恩赐的时候，只有皇上可以决定谁家能盘炕。等一番赏赐轮完，才可以自己去请人来家中盘炕。也正是在这会儿，朝廷放出去了民间木匠可以学习盘炕之法的消息，皇室工匠主动教导，但每盘一个炕就要交上一份钱，收的钱并不多，也不收教导他们的费用。朝廷对待百姓一向宽容，此举相当于把这个聚宝盆分发给了天下工匠。这个消息一放出来，京城之中的工匠连犹豫都没有，当即前往了官府报名学习。等到了官府门前一看，这队伍已经排得长长的，有老工匠一看，几乎熟识的工匠都已在这儿。老工匠跟徒弟感叹不已：“ 哎，都是来学习盘炕的。” 徒弟踮起脚往前后一看，啧舌：“ 怎么这么多人啊？”“ 这人不算多喽，听官府的消息，那盘炕之法可神着呢，学到了手之后，只靠着这一手就能吃一辈子的饭。”“ 能吗？”“ 怎么不能？咱们大恒得多少人呢？以往也没听过有什么盘炕的办法。要是每个人都要盘炕，你一天盘一个，一辈子都盘不完。人生人，人多了总得建新房子，新房子多了总得去盘炕。人都怕冷，要是能盘，谁不想盘一个炕啊？”“ 哦， 大户人家盘得更多，上上下下的十几个几十个炕面，这个冬天得忙起来喽。” 这个冬天确实忙了起来，朝廷中的官员本身大多数便是各个学派中的代表人物，他们的文采自然不输，待火炕一成，躺在其上时，暖融融的热乎劲儿便从身下钻进了四肢，舒爽的让人连手指都不愿意动一下，从内到外的惫懒，只想就这么闭上眼睛睡一觉。试想啊，冬日里外头大雪飘飘，而他们却能在火炕之上享受着热气，饮着温酒，有时候小菜摆上一些，便可看着窗外的纷飞大雪悠然自得，这样的日子真像是神仙的日子。于是体会过火炕之后，众位官员便诗兴大发，一篇篇文章和诗句从京城往天南地北扩散，篇篇都是咏炕。只是在兴致大发、妙作连连之时，官员们也不由在心底暗忖：圣上为什么要叫这东西为火炕呢？名字简单粗糙，总是失了几分诗意。被自己的臣子暗忖不会起名的圣上，则是躺在自己刚刚盘好的炕上，在处理着前几日残留的政务。他半躺半枕，黑发垂在手臂外侧，看着奏折的神情时而皱眉，时而面色含笑。 这个福建的官员倒是有意思，怪不得郑世堂会将这则奏折递到朕的手里。 圣上觉得写得好？ 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。他这封折子写的是海关实力实弊，看在朕的眼中，八成都是言之有物的东西，还言辞恳切的让朕千万不要忘了对水师的训练。水师之众不输陆军，正好是临海一个县的县令，叫做林之成，这名字你可耳熟？ 似乎是有些熟悉，但小的不记得了。 那等回头让正式堂的人调上他的宗卷。 是。 田福生应了，等候在一旁的时候不由再次想着这个林之成是谁，怎么隐隐有些印象。他越想越觉得熟悉，想得抓耳挠腮，最后眼睛一亮，连忙上前跟圣上道：“ 哎，圣上，小的想起来那个林之成是谁了。”“ 是谁？”“ 是先帝时收服的海盗。” 林志成之人年轻时有侠义之气，也有胆有谋，他可是那时的海盗魁首。当年两浙和福建一地的海盗要建立各帮各派，林志成便带着人剿灭了那片海域多只海盗，独自一人坐拥了千里海疆。因着他歼灭了这些海盗，靖海有功，便多次上书想要大横大力发展海上贸易。但这一上书，先帝便知道福建与两浙的海域竟是他一人独大，便驱使水军打算围剿林之城。 后来呢？ 林之城的许多手下在朝廷的围剿之下逃亡了扶桑，但林之城却放下了海盗魁首之位，主动上了岸，同意了朝廷的招安，先帝便将其放在了临海一地，成了福州的一个县令。 如此人物，如此英雄，先帝就让他成为了一个小小县令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 田福生很少见到圣上这般模样，圣上对奇珍异宝无什么喜好，唯独对人才的渴求是全大恒的读书人都知道的事。他跟着一想，也觉得背为肉疼，跟丢了金子一般难受。 林志成似乎在县令一职上已经待了五年了。 五年？大恒的县令任期可是三年一换。 似乎便是从一个地的县令调到了另一个地方当县令。 啊，先帝和卢峰究竟埋了多少珍宝在这样的职位上？ 先帝身为顾元白的父亲，顾元白不好去责怪他，这样的时候就得把卢峰拿出来当一个挡箭牌，拉出来出出气。在心里把卢峰骂爽了之后，顾元白总算是觉得解气了。他将林之城的折子放到一边，打算明日再好好看看他的宗卷。他有预感，他要捡到一个会名留青史的名将了。第二日，顾元白就让郑世堂调出了林之城的宗卷。宗卷中将林之城曾上书先帝的几封信也记录在册了。顾元白看了之后，当即修书一封，让林之城年后回京述职。一个小小县令又在新地未满三年，哪里需要回京述职？虽然圣上并没有说将林之城召回来做什么，但京中与林之城交好的人已经热泪盈眶地等着同林之城见面，并暗暗期待林之城能够被圣上重用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